还有几天呢就要过年了啊！每到快到春节的时候呢，我们好像都是异常的忙碌啊。那忙碌到你早上不想睁开眼，辛苦到你不想离开那个温暖的被窝。但是呢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无论你怎么样讨厌一成不变的生活，但是呢，总会有那么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你啊！没错，那就是我们的梦想。所以亲们，欢迎来到有梦想、有能量的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节目一开始呢，先向各位道一声辛苦了啊！虽然呢，我不能去给你揉揉肩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用音乐来给你加满能量。下面一首歌曲来自阿密特，好打力丢来，有胆你就来听听看吧。有本事有胆量你就来吧，是不是？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阿密特，也就是张惠妹带给我们的好胆你就来啊，一首很有能量的摇滚歌曲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，一种旋律，就当是在给繁忙的你自己一个宣泄的出口吧，是吗？那我们想说，每个人呢都会面临来自内心的或者是来自外来的一些压力，或高或低，或弱或强啊。那面对压力的时候呢，有点小小的心理波动啊，有点小烦躁，有点不适应，这都是常态。有波动不等于犹豫，有烦恼不等于抑郁，有郁闷不等于失意，不适应不等于却步啊，有思想斗争不等于丧失意志。所以呢，压力的光临呢，是任何人都躲不掉的哈，是无路可逃的，也是无路可退的。但是呢，主动权却是在你的自己手中的，就看你怎么样去面对了哈。所以呢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陈晓东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起来。其实呢，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在灰暗之中迷失了自我，我们都要不断的去寻找那个出口，然后呢，冲破阻力后，获得崭新的生命的那种两极的状态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这首歌能够再给你更多的动力。听吧，来自陈晓东，起来。 好

铿锵坚毅，王者气息十足，具有极强的穿透力。十多年来的歌手生涯里呢，更磨练了他正统的摇滚唱腔和自然的真假音的转换技巧，以及略带沧桑的侠客风范哈。那去除慷慨激昂的经典硬汉形象之外呢，他对柔情和深沉的细腻诠释有着独具一面的风格，侠骨柔情，剑胆情心呐。所以这一次呢，他也为游戏《大掌门二》啊带来了主题曲啊。那正如游戏中那些经典的角色一般，纵然执剑江湖，潇洒非凡，心中呢也却藏着一块温柔的故乡。这首歌乍一听的时候呢，会觉得它旋律非常的熟悉。如果你会唱的话，敢唱的话，请大声的跟着我们一起唱好吗？来自信的《沧海一声笑》。听过之后有没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呢？没错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信带给我们的《沧海一声笑》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。刚才呢那么的有一种硬汉的感觉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稍微柔软一下了。我们说啊，对于这个现实社会当中的剩男剩女来说呢，这个族群的综合症状呢就是永远在等待，一直在选择，信奉呢下一个会是更好的。那有的人呢永远只追求最好的，而不是最适合的啊。但是事实上在一起的两个人呢往往是最适合的，否则又怎么能会称之为缘分呢，是吧？所以呢下面这一首歌呢是来自胡彦斌的《在一起》，那所要传递的一种精神呢，也就是歌曲的名称那三个字，在一起啊。一直反复的爱情速配三字经，在一起呢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，爱情呢也不是一加一等于二，而是0.5+0.5=1。每个人呢都要割舍掉自己身上不适合对方的那一部分，然后呢把两个人变成一个完整的一，这样的说法你同意吗？所以呢好好的问一问自己，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吧。听听看，来自胡彦斌《在一起》。 有个人你说不出 叫做心跳。你们要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从来也没有什么天生一对，这些年错过了多多少少。

关注天气，今天气温有所回升，午后适宜户外活动。受到冷空气的影响，明天白天有四五级的北风，阵风六七级，请提前做好防范，注意防风防火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两度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山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，南风一二级转北风三四级，最低气温零下七度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，九十七点四兆赫，九七四，半点资讯。 激情冬日，冰雪狂欢开始啦！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，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。古装剧《还珠格格》时隔四年复播，实现收视火速登顶。不少观众在微博上表示，神剧回来了，这才是真的寒假。根据实时收视率显示，《还珠格格》位列同时段第一，是第二名的近两倍。今年播出的《还珠格格》版本是重新调整的，除了画面变得更加清晰之外，字幕字体也变了风格。昨天一路繁花相送在上海举办开播发布会，导演刘淼淼携钟汉良、炎亚纶、李明顺出席活动现场。在现场，导演盛赞钟汉良的敬业，有一场戏坚持不用替身，泡在水里四五个小时，最终达成了令人满意的成果。据了解，一路繁花相送即将于明天在东方卫视和江苏卫视首播。驯鹰狩猎，武当轻功，竹海飞人，荣昌下部。已经拍摄完毕的电视人文纪录片《传承》第二季，逐一记录了这些古老的传统技艺，并且展现了中华民族传承的力量。据负责人介绍，《传承》第二季按照主题分为江湖、绝技、德行、师徒、新传、流变和家园共七集，每集五十分钟，分别讲述五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代表性传承人背后的故事。从今天开始，每晚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首播。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，我们下一时段再会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，目前西五环八角桥到衙门口桥北向南方向，南三环丰益桥到刘家窑桥西向东方向，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，以及西三环苏州桥到航天桥北向南方向车多。以上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Power Music is coming. Power Music is coming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ay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、 I will lay down next to you, stay in bed all afternoon. We were birds of a feather, we were always togetherI never will forget all the little things you said in that beautiful summer. Used to call me a lovebird. With the time went on, the wind has blown and I have gone. And I started feeling that my wings have been broken. And I can't believe that I would ever want to be set free.Just can't stay. So your love burns right away. Your love burns right away. Cause my heart's been stuck in a cage. Gotta sing my songs so pretty. Dum dum ditty. And I miss you 来自 Diana Lewis 带过我们的一首歌曲，叫做是 Love Bird。 那 Lewis 呢是英国偶像的冠军啊，也是一名拥有着超多白金销量、身价过亿的歌手啊。那曾经呢获得过三个格莱美奖的提名，一个金曲奖的提名，非常擅长抒情歌曲啊。那每一首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还是唱腔，都能够唱到你的心里，这就是歌手的厉害，是吧？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啊。最近呢歌手节目呢一直是备受关注，那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呢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的认识和喜欢张韶涵了。那在主持当中呢是俏皮可爱，那么演唱当中呢一开口声音就是那么的空灵还有悠扬。那他在节目中也俏皮的对自己说，别的歌手都是从帘子后边出来唱歌，只有这位歌手站在这里就要开始唱歌了。嗯，那你还等什么呢？那就赶紧唱吧，来自张韶涵带过我们的阿刁，听听看吧。 Thank you. 你是一棵树，你永远都不会哭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的春辉，感谢你的继续聆听啊。我们说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我们每个人呢，都希望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。那么在一直等待机会的同时呢，也应该自己主动创造一些被发现的办法。那如果你是一个歌坛新人，要为知名歌手做助演嘉宾，那无疑是一个快速取得成功的好办法哈。那跟着阿妹巡回了这么多场的演唱会，再到中国好声音的舞台，叶伟霆呢一路走来是跌跌撞撞，虽然呢没有大红大紫，但是他的歌声和魅力呢已经深入人心了。那一直以来呢都是在唱别人的歌，而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自己的歌，来，叶伟霆，我该得到。 我早该聊到你的心，花得不得了，来来和往往的情人多得不得了，加残留的香吻，有温柔的拥抱，我早该冷静我的心，看你的花招，迟到和早退的爱情不如就不要，眼看着手表，右眼望着街角，耶、yeah ！请你让我走，不要拦着我，我在分享的挑战的意愿不太高。请你让我走，不要拦着我，爱情面积太小，人多不太可，我还是离开为妙。我该得到，不是你抱歉就了得。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叶伟霆的《我该得到》，希望他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的作品哈。 好了，我们说生活呢其实很简单，喜欢的就争取，得到呢就要珍惜，失去了就要学会去忘记，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越是紧握越容易失去，我们努力了珍惜了就问心无愧，其他的呢我们就交给命运了，是吗？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们在节目最后呢想说的就是，每年一到冬天呢都会反复寻常，也许你会抱怨在这样的冬天白天变短了，黑夜变长了，但是你不觉得这也让我们同时在期待我们即将到来的更长的白天吗？但是呢还是要回过头想一想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阳光灿烂的日子也真的很多，因为他们一直都在，你明白了吗？ 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，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郭富城的不寻常，来送给大家，也希望我们大家每一天都在过着自己不寻常的精彩人生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再会喽，拜拜。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